白鹭的名字怎样称呼？天上的浮云喜欢在这里盘旋，我的心海上小好白鹭。天上的浮云喜欢在这里盘旋，我的心海上小好白鹭。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 这样的童话何以再现？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， 是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